电台从八月起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多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OK，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那我是今天看到雨已经停了感觉很开心的水水。那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分别是您可以首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您还可以通过首先搜索花椒直播上的活力982直播房间进来看我和珊珊的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早间的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的直播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昨天一整天阴雨绵绵的天气所困扰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气如果是下雨的话，最大的困扰莫过于走路很不方便，特别是你又不能待在家的时候。昨天因为有事儿不停的要出门，要在外边晃悠，我发现了北京其实下雨的时候路面还是有点脏的。在这里呢，早间给大家一个小技巧，走路的时候如果下雨天走路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使污点不要溅到裤腿上呢？诀窍就是走内八字。因为走内八字的时候，你的脚的关节会有一些轻微的收缩，你在运动的时候呢幅度不会太大，而且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裤子就能够在雨天保持干净，还有你的小白鞋。 OK， 希望今天早上雨停这样一件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也是在早上的开始送给大家一首 Maluma 和Shakira 的一首歌，叫做 Tajaj Chadaj。来，我们来听一下，活跃一下今天早上的气氛。雨停了。 Que ya no me quieres, ven y dímelo en la cara. Pregúntame a quien tú quieras. Mira, te juro que eso no es así. Yo nunca tuve una mala intención. Yo nunca quise burlarme de ti. Conmigo ves, nunca se sabe. Un día digo que no hay otro que sí. Yo soy masoquista. Con mi cuerpo un egoísta. Tú eres puro, puro chantaje. Puro, puro chantaje. Siempre es a tu manera. mueve, que su movimiento sexy siempre me entretiene. Sabe manipularme bien con tu cadera. No sé por qué me tienes en lista de espera. Te dicen por ahí que voy haciendo y deshaciendo, que salgo cada noche que te tengo ahí sufriendo. En esta relación soy yo la que manda. No pares por la taza, mala propaganda. Papá, ¿qué te digo? No te comen el oído. No vaya a interesar lo que no se percibe. Y como lo consigo tras de ti, muriendo por ti. Dime qué es por mi bebé. ¿Qué? Pregúntale a quien tú quieras. Mira, te juro que eso no es así. Yo nunca tuve una mala intención. Yo nunca quise burlarme de ti. Conmigo ves, nunca se sabe. Un día digo que no y otro que sí. Yo soy masoquista. Con mi cuerpo un egoísta. Puro, puro chantaje. Puro, puro chantaje. Siempre es a tu manera. Yo te quiero aunque no quiera. 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要带给大家的还是我们今天最新鲜的资讯，那就是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来，今天珊珊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信息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是什么节啊？ 今天是我不知道什么节。我一定要避免回答 这样。一个单身的人都拒绝回忆今天是什么节日了，是吗？那我告诉你，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 哎，我想问一下，七夕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啊？它是为七个人设计的吗？还是它是面向西边的一种节？ 对的，它是面向很多人去设计的。第一个就是你。今天是七夕节哦，水水，请问今天你有什么安排呢？ 今天我要去国家话剧院看一部话剧的录像，这部话剧是《青蛇》。 哦，嗯、认真的吗？ 真的是袁泉和秦海璐演的那版《青蛇》的录像。是有 去吗？ 是有一对有一对就是男女朋友，他们俩请我去。 你听听你说的话语水。 对呀、啊，我就给他们发信息，我说我怎么七夕节都已经沦落到和你们俩一起去看话剧了。 我昨天是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明天就是七夕了，其实就是今天就是七夕了哈、嗯。你打算怎么过呢？你是一个人过，看别人过，曾经有过，不如不过，闭门思过，得过且过，轻轻略过，还是一笑而过呢？ 我选择 你选一个吧。那亲爱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是七夕节了，你们是怎么选择的呢？啊，是怎么过呢？ 不罪过吗？ 请问是一个人过，看别人过，曾经有过，不如不过，闭门思过，得过且过，轻轻略过，还是一笑而过呢？ OK， 好吧、我觉得我好像马上就要挨打了。二，咱今天直播间第一个分享了，咱们这好烦呢、啊、你是文松吗？文松打人就是这样打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 小拳 喜剧人 好。 而是今天在直播间第一个分享了主播的人呢，叫做老公。特别撒狗粮，对不对？ 对， 所以说铺垫了这么久，七夕节到了，今天的第一条资讯是什么呢？是一个爱情故事 啊，真的是很 好不好？ 嗯，好。 上来就给大家讲一个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呢，是济南的一个公交司机小郭。今年在驾驶公交车的时候呢，被一辆私家车追尾了。讲完开头，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猜到故事的发展的脉络了？ 因为你提前铺垫了是爱情故事。 是的。所以下车之后呢，小郭发现公交车被一辆红色的私家车剐蹭，私家车司机呢就是一位小姑娘小赵。小赵说当时他就直接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刚开始开车一个月，规则什么的都不太熟悉。好在两辆车只是轻微的剐蹭，简单处理事故之后呢，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小郭呢就驾驶公交车离开了现场。后来他们是怎么微信联系上的呢？小赵说拿一个一桶干啥。小赵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没有拍照片，后来他就微信上发给我说这个走保险是需要的。小郭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明白怎么走这些保险，后来我就教给他怎么弄。小赵说当时看到小郭的时候就感觉他是一个热心肠，虽然剐蹭的责任是在自己，不过小郭还是非常积极的帮他处理。这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渐渐产生了好感，很快两个人就确定了关系。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定下在七夕之前举办婚礼，所以昨天的时候呢，他们来到婚纱店做最后的准备。 难怪大家说七夕节会特别堵，原来是因为剐蹭可以出现这样的爱情故事是吗？ 就是单身的同学发现，哇，你们都去约会了，那我也想要一个，直接撞一辆是吗？不要这样，同学们请冷静好不好？请冷静一点。 我中南来了，我中南说珊珊早上好，七夕快乐。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在直播间的同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特别是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让我和珊珊看到你们已经来了。 我看到了玲珑姑娘关注了主播，好开心。 那同样呢，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是微微一笑，在每天早上会给大家带来比较新鲜的资讯。刚刚的那个资讯您听到了吗？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您有意见吗？对不对？我也有意见。 有意见吗？ 当然 有啊，真的有意见吗？而且我们今天节目的后一个小时，8:30到9:30，还花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聊爱情。所以说对爱情感兴趣的朋友哈，今天呢就不要专心上班了，好不好？今天是周一嘛。 听不到。 这歌是什么歌来着？ 原创。 我们已经放弃了回忆是什么歌，对不对？每首歌都是原创。 孤独中旅行说，那我想要去开公交车。 为什么？ 因为可以剐蹭吧。 公交车也 不用剐自己的车。凤凰说早上好，凤凤说早上好， 早上好。 那 其实这是新朋友，也好开心。 其实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早间节目，一天之计在于晨，你知道吗？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知道老话了。 然后 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对。然后呢，其实实际上早上我们其实有很多习惯是需要养成的，就比如说你早上早起以后，你会不会去喝一杯水？ 你别再说话了，我是认真的，因为我今天就有点着急，所以我就没喝上水。 所以你现在是 我每天 既没有喝水也没有吃早餐， 我现在是干涸的状态。 OK。好，那我现在要给你分享一条消息，我觉得这条消息对你应该会有用，就在你刚刚给我分享的一个。 你是报复 我， 对不对？ 我没有报复你，怎么可能报复你呢？我分享的这条消息其实非常非常有用。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年轻人啊，患上直肠癌的这个几率越来越高。 你这是什么转折？神转折。为什么对我非常有用呢？美国的年轻人跟我有关系，就是还是直肠癌跟我有关系？ 首先就是坏的习惯有关系，你知道吧？ 好的，好的。 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的这个直肠癌的这个几率越来越高呢？有很多学者就开始研究。首先呢，是没有进行很好的而且适当频率的一个癌症的筛查这样就造成了，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癌症的情况。 怎么筛呀？拿筛子筛是不是？ 对，就拿那个簸箕筛。 对，簸箕。嗨嗨，点点， 癌症快出来， 这个也是健康的，走开。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如果听到两个主持人这样，我也要换台了。 哎，幸亏今天没有请基于那点事儿来。如果是医学专业的学生听到咱们这么筛查，应该会被逼疯吧？ 对啊，尽管就是死于结肠和直肠癌的风险在全美国的人口当中是一直在下降的。但是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在20到54岁的成年人当中，这个就是几率是在往上升。 所以其实越年轻的那个几率反而越高了。 对。然后呢，其实实际上就是调查结果显示，是因 为美国的年轻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和习惯太差了。然后就比如说像过度的饮食，然后像过度的摄入脂肪，然后等等等等，这些都会。 那不就是我吗？ 那就是你啊。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要鼓励大家，就是去保持一个比如说合理的体重，然后要进行适当的锻炼，健康饮食， 好的， 不抽烟，并且避免过量的饮酒，然后来降低 就是健健康康的，对不对？ 风险， 对。 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有空而且有时间的话，去做一做癌症筛查，不要谈癌色变啊，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去保护自己的身体。 好的，那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想看看早餐，哎，可不可以先给我分享一些早餐啊？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没有吃早饭呢？而且我看到了执着也来了，执着好久没来了，执着说山山水水好，你好呀， 早上好， 然后谢谢大锤被迷倒了，所以分享了主播。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最残忍每天早上最血腥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分享早餐。 好的， 那今天我们首先从哪一个国家的早餐说起呢？ 今天有哪五个国家可以先跟我预告一下吗？ 今天有加拿大、俄罗斯、墨西哥、秘鲁和越南这五个国家。 加拿大、俄罗斯、墨西哥、秘鲁和越南。加拿大、俄罗斯、墨西哥、秘鲁和越南。我觉得俄罗斯 是复读机吗？ 加拿大、俄罗斯、墨西哥、秘鲁和越南，大家觉得这五个国家的哪个早餐，哪个国家的早餐可能会最好吃呢？今天是微微一笑五十国早餐的第五个系列了，是不是？ 第六个系列 啊，第六个系列，第25个到第30个国家。 第26个到第30个国家，对。 你怎么让显得我好笨呢？好的，第26个到第30个国家，您说的对。 所以你到底要看哪一个先呢？ 我觉得我把墨西哥放到最后，感觉墨西哥还蛮好吃的。我先看俄罗斯吧，感觉俄罗斯会很简单。 OK， 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早餐。俄罗斯的早餐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奥拉蒂的东西，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类似于薄的烤饼，又类似于约克郡布丁的一种食品。 我看着图片就很像烤馍啊。 对，很辣。很辣，它是辣的，然后呢是油炸，然后外软内酥，一般人都喜欢搭配着酸奶油和蜂蜜果酱或者是新鲜的浆果一起。 不是，看这个照片实在是看不出来辣。然后在我看到的这张图片当中呢，其实早餐就是旁边放了一坨浆果，然后旁边放了四个烤馍。 叫一坨，叫做一些树莓。 一些树莓， okay， 对，好了一些，一二三，你要精确的话六，九颗树莓。开心了吗？9到12颗树莓，然后放了四个烤馍。 对，圆形的烤馍，但它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奥拉蒂。 奥拉蒂，然后这个烤馍其实就是白白的，然后周边一圈是金黄色的酥酥的感觉。 对，因为它有 炸过嘛。但是你如果说它是辣的，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很想尝一尝。 它是辣的， 好的， 这是俄罗斯的早餐， 很像西安的。很像西安的早餐加上浆果。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秘鲁。秘鲁的早餐呢，就是其实秘鲁人无论是什么时候早餐、午餐或者晚餐，就是他们的酸橘子汁儿的腌鱼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我再来说一遍啊，是酸橘汁的腌鱼。然后这份海鲜早餐呢，是把新鲜的鱼浸泡在诸如柠檬或者酸橙类似的这样的就是柑橘卤汁儿里边，然后再加入红辣椒进行调味，就是一道大餐。来，我再来重复一遍， 是就是秘鲁人一大早就吃一大盘海鲜大餐吗？ 对。 每个人吗 ？Everybody in 秘鲁吗？ 没有没有，是这样，就是我们介绍的早餐呢，是这个国家比较有特色的早餐。就好像中国的早餐其实有很多，就外国人也知道了，比如豆浆油条。但其实我们平时早上也不一定每天都吃豆浆油条，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秘鲁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早餐。 但是真的很不像早餐，哎，就是一大早的吃一大盘海鲜嘛。水水跟我分享的这个海鲜，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红豆冰山吗？就是咱们吃甜品的那个红豆冰山，这就是海鲜版的冰山啊。 对，没错。大家喜欢哪一个目前为止？ 当然秘鲁的啦。这看起来就贵很多，好不好？如果是在这个孤独中旅行，说这个吃了会拉肚子吧。一大早吃这么多海鲜。他应该说是一大早吃这么多大海鲜。有可能，好像有的人比如说肠胃比较 稍微的敏感一些， 嗯， 吃很多海鲜就会有点不舒服，对不对？ 会，而且其实早餐，哎，早餐吃海鲜，我觉得好像有点危险的。 嗯 嗯， 我看到了乌贼关注了主播，谢谢哦。然后孤独中旅行，还有刚才冒泡的大锤分享的，以及。就是今天玲珑姑娘都是新朋友，就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啦， 你们吃早餐了吗？ 你们点关注了吗？怎么忘了这茬了呢？云水啊，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如果大家觉得早上挺无聊的，很希望两个人两个话痨跟你们聊天的话呢，欢迎点击关注哈。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很多方法看到我们。孤独中旅行说了，我肠胃是不好，那开始调整一下吧。 要调整一下， 喝点热蜂蜜水什么的。 肠胃不好的人早上要多喝粥。 嗯， 特别多喝小米粥，小米粥是非常养胃的。那 有人给我熬，我什么都喝。哦，我发现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云叔，真的要和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点外卖的时候，晚饭我就想着我肠胃不好，我要喝粥，对不对？ 昨天零垃圾女孩刚来，你就又点外卖是吗？ 嗯，我就是我跟她说了，你尽量给我减少包装。她说一碗粥就是一个盒子，我说好，你别给我加盖儿了。她说不行，我说好。没有了，你怎么这么将人家军呢？我点了个外卖，然后点了个粥。点粥之后呢，我先点了一家，然后我说我点个南瓜粥吧，因为南瓜养胃嘛，跟我说没有了，然后我就开始很火大，我就换了一家，点了个绿豆粥，我觉得绿豆带火嘛，又给我打电话说绿豆粥没有了。我昨天就是点什么没什么，好像养胃的这个膳食比较容易被点光。 对，是这样的。 所以说大家要抢好不好？要及早。 大家早上就起来抢小米粥是吗？ 孤独中旅行说关注了，但是他还没吃早餐。执着也说了没吃呢，刚起。五洲南一直在跟咱们互动啊，谢谢你。 没关系，我要向你们介绍的呢，接下来是越南的这样一个早餐，看起来就好好吃， 还不错。 越南的早餐呢，它会包括一些粗面粉和就是燕麦粥，然后呢上面撒有肉，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碗粥呢，它其实实际上是猪肉粥 啊。 它的这个猪肉粥里边呢有什么呢？有甜甜圈，然后有豆芽，有猪碎肉，然后猪心切片，猪胃切片，猪血甜。 别再说了，云水。好烦呐。 的猪肉肠，然后比吐司和果酱还要有趣一些。哦，好好吃啊，这个粥看起来有没有？ 根本就没有在看文字，你一直在盯那张图片，因为我没有发现嘛。你的眼睛就盯在那个。眼图片上，你根本就挪不开。 大家如果是有这样一碗粥放在你的面前的话，你会想喝吗？ 中非家小霞也说了，哎呀坏了，我就不该念这个名字。中非家小霞一看就是个秀恩爱的名字，对不对？她叫小霞，然后她男朋友叫中非，应该是这样子吗？中非家小霞说了好香啊。然后怦然动说了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的确是，很好吃。这是越南的， 真的 越南现在和秘鲁，我觉得打败了秘鲁， 打败了秘鲁。 大早上吃那么多凉海鲜对身体不好。 OK， 猪肉粥多好啊。 所以现在进入加拿大的。 好的。 好。加拿大呢肯定是更典型的西方早餐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加拿大这个看起来就是像鸡蛋一样的，其实实际上是叫做什么呢？叫做 Proggies。 这个 Proggies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水饺。通常呢是用未发酵的生面团夹着土豆、德国泡菜、碎肉、奶酪和水果来煮，然后烘焙还有就是炸制而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香肠和吐司一起享受的早餐。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水饺。看起来也还不错的感觉。 一般，比那个猪肉粥真的 是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那个猪肉粥之后满脑子都是那个香香的猪肉的味道。然后胃里都是暖暖的感觉。我觉得早上真的很需要一碗热粥， 对， 或者热豆浆，就是它有点流质的那种感觉才会舒服。 我早上一般都会买三种流质。 哪三种？ 我会买酸奶，然后豆浆，然后有的时候困的话会买咖啡或者是红牛。 大概几点买呢？ 就是下了节目以后 啊。好的。算你机智。你如果是来上班的时候，就想问那我的呢？ 但是现在就是我上班之前，我一般会就是首先喝一杯水，然后喝完水以后，我会喝一份酸奶。就喝完酸奶以后，你就会觉得那个酸奶就在胃里面，就把你的胃就填充起来。 明白了。 然后你觉得那个东西在消化。 我不行，我必须得吃热的早上。我喝水也是要喝热水。 没关系。那我们来看墨西哥的早餐， 好 不好？ 我们今天早上要给大家介绍的五个国家的早餐当中，最后一位的就是墨西哥的早餐， 还不错， 真的是看起来就很好吃。 你就是个吃货余音水。 墨西哥早餐当中呢，可爱的盘子里面有什么呢？ 嗯， 就是牛肉， 嗯， 然后还有这个叫做Chili Quilas， 就是因为它就是这个名字啊， 嗯， 我不是特别明白。然后和其他的一些 那种小就是片儿那种感觉， 对， 哦， 然后一些能够浸在曼萨尼约当中吃到的什锦的食品， 嗯， 然后玉米的碎饼、奶酪和豆类的特色也是浓郁并且美味， 嗯， 而且是辣辣的， 嗯 嗯， 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墨西哥的东西总是辣辣的， 对对对，嗯，而且墨西哥东西有一种大杂烩的感觉， 有， 对吧， 嗯，它有那种大杂烩的感觉，嗯，而且我觉得墨西哥的这个你看啊，它的图片当中就是它会有一些汤汁儿， 嗯， 然后汤汁儿再配上这样的比如说脆皮儿啊， 哎， 然后比如说像这种就是包起来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你又会咬到那种小辣椒和那种小的西红柿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辣椒会通过那种汤汁就是迸溅出来的感觉， 嗯， 有没有， 你太过分了，云水。这个国家我今天觉得都很好吃，看起来， 嗯，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真的是越南的那碗粥， 嗯， 哦，那碗猪肉粥看起来好香啊，你知道中国人很喜欢香这个形容词吗？ 对， 就小的时候比如说撒点什么香油就会觉得哇好香哦，这道菜， 嗯， 这个香可能包含着很多，就不是那种味道上觉得哎这个味觉出来了，而是那种有点就是感觉好像有脂肪含量比较充足， 嗯， 然后那种吃进口很顺滑的那种香味，我觉得中国说的那个好香哦，那个香真的是很难形容的一种香味。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亚洲的早餐当中还是有更多的这种搭配和饮食的方法吸引中国人，对不对， 嗯，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对的， 嗯， 我看到了小土豆被迷倒了，所以分享了主播开心，小土豆你好， 嗯， 然后刚才水水给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的微微一笑五十国早餐第六个系列第26个到第30个国家的早餐，那我觉得我要回报水水，我要跟他讲， 嗯， 一个数据哈， 嗯， 我想告诉水水，吃了很多你生活当中很爱吃的食物之后，跑多少公里才能消耗掉这些食物呢？来吧，好不好，云水，我们一点点来理一下啊， okay。 咱们这种 所以最新的研究显示是吗？ 对，最新的研究显示，嗯，大天朝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美食嘛，但是其实很多美食你看着好像热量没有那么高，可是你吃下去之后，如果真的想把这个热量消耗完的话，需要运动很久。 嗯 嗯，先给您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好不好？当你平地匀速跑步时，消耗的热量等于体重乘以距离。 嗯， 单位是体重是你的公斤数，距离是公里数。比如说你的体重是60公斤，要消耗掉100卡的热量，需要跑100卡等于60×1.666666公里。 等一下，等一下啊，100卡等于多少来着？ 嗯，你其实如果想算公里数的话，你直接用那个热量数， 嗯， 然后除以你的体重就好了。 除以我的体重就好了， 啊， 是吧？ 你的体重是多少？67。 嗯，1.49。 1.49，对， 那就是 100卡就 是 1.49公里， 公里。 1.49小时。 OK。 你知道100卡有多少吗？ 1.49公里。哦，100卡很少。 100卡很少。 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一个汉堡就能到几百卡。 对， 嗯，就大概300-400卡吧。 我们来看一下哈， 嗯， 一般情况下，一碗羊肉泡馍，你觉得它的热量大概是多少卡呢？连汤带水一斤500克， 500卡， 嗯，热量大概是622卡， 622卡。 如果你的体重是60公斤的话，你吃一碗羊肉泡馍需要跑步10公里才能消耗掉， 就9.28公里。 对 不对， 你是按照你的体重67公斤算的， 嗯， 是吧？ 对对对对对，9.28公里吗？ 嗯， 一般9.28公里的话要跑很久，哎， 就是很久啊， 2个小时左右。 对呀，一个多小时，关键是撑不下来， 嗯，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通过健身的方法跑步的话，可能5-6公里就算了吧， 嗯， 就够了，对不对，就达到那个有氧的这个范围内就好了。那一份粮食， 那我想问一下， 嗯， 一份猪肉粥它的卡路里大概在多少呢？ 你以为我这是自动查询系统吗？ 就大概你举一个就是类似的例子，比如一碗粥或者一份米饭之类的。 好，一份米饭大概是200卡吧，我印象当中。 OK， 或者是100卡之类的，1-200卡。嗯，来吧，咱们继续看了，其实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例子。你喜欢吃凉皮吗？这样吧，我先给你几个美食，你来选，你喜欢吃什么，好不好？ 嗯嗯嗯， 凉皮，然后一份灌汤包，10串羊肉串。 嗯。

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翻滚吧朋友圈，欢迎大家回来。自动音效系统，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是情人节，其实今天有非常重要安排，然后觉得此刻就开始雀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是七夕节，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的水水。 怎么这么恶毒啊、 见不得别人好。那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在七夕节的这一天，除了可以看你的心上人之外呢，也请你们看看我们，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问个好，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分别是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直播房间，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方法都可以看到我们。然后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 我要给你看一张图片，雨水。 什么？ 就是刚才基因那点事儿发给我的，然后他截了一张你的图，然后在你介绍咱们的收听收看方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这个真的好好笑。我要发给你啊，这主持人之间的私聊话题。 Okay. 沈岸说了，刚才是什么歌？那首歌是叫《不要失眠了》吗？ 对，那首歌是叫做《不要失眠了》，是来自许飞。 对、你喜欢是不是？你可以去多搜索一下许飞的歌曲，许飞的歌曲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大家喜欢什么歌曲也可以告诉我们哈。然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就一定会把它下载下来，然后跟大家播出这些歌曲。现在如果在直播间有听我们广播、看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麻烦告诉我，在今天七夕节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吗？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刚刚已经告诉过你了。 什么呀？ 就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啊！ 啊，这首歌就是一首歌名吗？ 这是一首歌啊，来自好妹妹乐队。 怎么唱啊？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唱得好！ 对对对， 一听就跟原唱相差无二啊！ 就是这么唱。 好妹妹就是这样才能火起来的，你知道吗？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的兄妹，是不是这样唱的？ 兄妹耶 差不多行了，是不是？ Okay, 然后其实很想提醒开车的朋友，因为我今天来的时候明显觉得好像比以前稍微堵一点，可能是周一的原因，也可能是不是熊孩子们快要开学了呀。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好爽啊、大家会有这种感受。 我想告诉你吴珊珊，你这个态度真的不 OK， 真的。 为什么？ 就是怎么能把孩子统一都变成了熊孩子？ 熊孩子很可爱啊，你叫我熊孩子我也很乐意啊。 熊孩子 有一首有一首歌叫做《熊孩子的森林》，来自肖亮，超级好听，特别可爱的一首歌曲。 Okay, 好， 我 Rona 说了，七夕我只想错过。 我也是啊，对啊。 所以我 Rona 刚才在吗？再次问一下大家哈，七夕你们打算怎么过呢？是看别人过、一个人过、闭门思过、一笑而过、轻轻略过，还是什么呢？还是闭门思过？ 比如说武中南，你的七夕节怎么过呢？也可以告诉我们。然后 Verona 说了要选择略过，好的。那就接下来我们就略过之前的这些话题啊，进入到今天的翻滚朋友圈当中的内容。 好的。 其实我首先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和七夕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我觉得其实和年轻人比较有关系了。 什么关系、啊、 就是现在的有一种有两个词儿我很喜欢。就是分别这两个词儿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叫做青年危机 啊、 然后第二个词叫做反年龄歧视。 还不错。 这两个配合起来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传统的理念当中，我们总会觉得说什么年龄段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情，但其实实际上就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必要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的。最近呢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其实就会显示，比如说啊，女性在比如说在 Zara 购物的时候， Zara 是一个大众的 连锁的 时尚品牌嘛， 对对品牌， 在 Zara 购物的峰值年龄段是23到27岁， 而到33岁的时候，消费者的参与度就不足1%了。 嗯， 也就是说，女生在到了33岁之后，就会选择非 Zara 之外的一些品牌，就 很合理呀、 啊， 很合理。 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在20岁。到30岁出头的这个年纪段年龄的段落当中呢，宜家是最受欢迎的家装的选择。 嗯， 但是到了34岁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转向投入到其他更加稳重的家装品牌。 嗯 嗯，第三个，35岁的男人很容易感到孤独。 是的， 对吧？ 是的。 然后结合着这个， 你先说这些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你觉得这是正确的社会现象？ 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调查的就是公司同样的又做了另外一个调查，他们就是调查了就是有很多成年人， 嗯， 然后调查到的就是26%的受访者会购买儿童零食， 嗯， 19.1%的喜欢儿童玩具， 嗯， 而且经常买优衣库的男装 T 恤， 嗯，你今天真的爆出了很多品牌，你知道吗？此处大招商， 此处大招商、嗯，但是我爆了很多嘛，也就无所谓了。 嗯、 然后比如说婴儿用的日化品，一般来说会比较好用， 嗯， 也是很多女生会选择的。然后很多人也爱喝爽歪歪、AD 钙奶、旺仔小馒头， 对啊对啊，我好喜欢喝爽歪歪和 AD 钙奶， 对啊， 嗯、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个观点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总要按照什么年纪干什么事情的话，就会影响我们在这个年纪干一些其他年龄段的事情。然后在日本呢，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做魔女，就是它讲的就是说，在40到50岁的女性还保持着20-30岁的女性的那种容貌和整个的生活状态。嗯 嗯、其实越来越多的女生是这个样子的了。我最近看到很多，比如说什么她已经40岁了，嗯，然后可是还是像少女一般的容貌和身材。 嗯， 好像很多台湾的女生都这个样子。 但你知道吗？这样一篇文章最反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标题， 嗯、 就是因为这个标题的一个暗含的逻辑叫做：如果你40岁了，你就不应该像这样。 不对。 就是这样啊。 嗯，我真的是觉得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我是正真持这种观点的人。 比如说， 我觉得25、27岁以上就不要再买 Zara 了呀。 为什么呢？ 因为 Zara 质量很不好。 其实我是觉得这篇文章最主要的观点并不在于说你到底要是讲质量还是讲个性、嗯、我觉得他讲的更多的是一种自由度、 嗯、 就是我觉得在社会上如果有更多的人提出 来，你知道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如果说告诉我 Zara 有一件很好看的衣服，然后我可能我现在已经可能刚刚要过27岁、 嗯、 是那个这个品牌的购买人群的上限、 嗯、 我可能也会去买、 嗯、 但是我不会花时间去逛它， 嗯、 因为它大部分不是我要选择的范围，这样是浪费我的时间。 嗯， 我有更合适的品牌，可以更多的可能性找到适合我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去逛那个品牌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唯一不同意的可能就是该结婚的时候要结婚，这个可能不太是这个样子。但是吃喝玩乐，我还没有 get 到这个最后的观点，他的意思就是你的人生一辈子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是这个意思吗？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因为年纪而被。别人的这种所谓的应该怎么过而困扰，对、 哦，我明白了、嗯，我没有因为别人而困扰，我觉得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主选择。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观点其实实际上是最佐证我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的，就是你自己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不用太受年纪去限制。 嗯， 你自己就是这样的呀。 嗯嗯， 对不对？ 嗯，对。然后你知道，像比如说买衣服这件事情，我小的时候大家肯定都知道，咱们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买那个有两个牌子天天挨在一起，Only You。那个牌子，还有旁边一个、对VM 开头的，所以长大了其实的确不太会逛、还有小的时候还会买那种少女品牌啊，就是什么小屋，就是那种带蝴蝶结每个都带蕾丝翻边的那种、 所以你现在不会了？ 现在还是会。有一回我跟水水去逛街，去逛一个那个少女品牌，当时是我们626开播的时候，如果是老朋友的话是知道的哈。那天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穿了白衬衫，我跟水水都没有就是新的白衬衫，我们俩就去买新的。然后到了一个少女品牌买了白衬衫之后呢，我看到了一条非常好看的那种格子裙子，就是很日本少女的那种，很卡哇伊，然后配白衬衫就很卡通，很 cosplay。 我说我想买这条裙子，水水说珊珊真的不要，你已经过了穿这种裙子的年纪了。那请问云水，你怎么佐证这篇文章当中的观点呢？我就不能穿那条裙子吗？ OK， 我们来看下一条。 好的，看下一条是不是？ OK， 那今天其实我是要在七夕节的这一天呢，给大家来一个回忆杀。 好的，嗯，开心，最喜欢 回 忆了。回 忆杀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实际上刚刚珊珊也偶尔会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小时候会买的东西。 嗯， 今天我们来回忆杀方便面这件事情，好不好？ 哦，开心，开心。嗯、 那首先我要测一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朋友的年龄段，大概真正的在什么时段？ 好的， 大家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方便面，你吃过吗？ 没有， 你没有吃过， 我没有吃过， 我也没有吃过，因为这个方便面太早了。 大家有看过吗？现在这是不是应该已经停产了呀？所以可以大声的念出它的品牌，对不 对？ 对， 华龙 红烧牛肉面。 对， 在直播间的朋友有吃过的吗？ 这个方便面真的是已经停产了很久了。 嗯 嗯，然后它其实实际上是我们爸妈那一辈的人会吃的。 嗯， 但是有很多我们爸妈那辈的人，他们会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 好 吃 的 方便 面，是吗？ 嗯， 我觉得好像在我们小时候就出现过很多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的这种情况。我印象最深的是雪糕。 对， 我小的时候有两种雪糕，我真的是那时候小时候真的太爱吃了，可是后来就再也买不到了。有一个是就是花生塔， 嗯， 就特别小，我小时候卖4毛钱一个， 嗯嗯， 就是一个小棒棒，然后上面可能也就跟食指那么长，然后两根食指，嗯，三根食指那么粗啊， 嗯嗯嗯， 然后一个花生的，长得很像宝塔形状的，就感觉纯纯的花生的香味。然后另外一个雪糕叫做八珍， 嗯 嗯，会大一些，然后那个八珍的里面好像卖1.5块吧，还是多少钱我已经忘了， 嗯， 里面就是各种什么葡萄干呀，然后花生米呀，就各种那种干果类的8种混在一起，就很像五仁月饼。 南方人表示没吃过， 但是真的很好吃。这两种雪糕，八珍和花生塔，大家有吃过吗？ 嗯， 没有吗？ 嗯，没有。 这是华龙红烧牛肉面哈，嗯，是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方便面。嗯， 对。然后紧接着这个大家肯定就知道了，水浒卡 啊，这当然了。 嗯， 哦，我还撕过我弟弟一套呢。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行径啊，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撕的？我想问。 就是我俩打架嘛。 嗯， 哦，我亲弟弟。 你很恶毒哎，你和人家打架你去撕人家卡干嘛？你和卡有仇啊？ 我们看到就刚才嚣张的小号横穿直播间，很嚣张吗你？ 嗯， 还有 Verona 都说了华龙那个方便面是没有吃过的， 但是 水浒卡大家是都集过的吧， 是都 尤其是男孩子， 对对， 我觉得集的还挺多的，是方便面里面带的，对不对？ 对，经常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吃方便面， 嗯， 都不吃那个干脆面方便面， 买很多，买一箱， 直接就是买一箱，然后就拆， 每包都拆开。 而且你知道其实最怀念的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造假的，就是这种就是产业 啊， 所以说你真的就是如果你要集齐那个卡的话，就是得这个公司它真的发出来以后你才能集齐。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嗯， 而且那个时候一套全的卖好贵。 嗯，对。 嗯， 你知道当时其实我觉得好像一般情况下108张嘛， 嗯， 然后你就会集到106张，然后最后就剩2张， 嗯， 然后就会想要买2箱方便面，总能碰到一张吧， 嗯， 然后每次2箱方便面我就看我弟弟一包一包的拆完，就是没有那2张。然后他就很生气， 然后你就和他一起把它撕了。 没有，然后我们全家就要吃很久的方便面，早上要煮面条，因为我妈妈会觉得不要浪费呀，啊，她就把面条先收起来， 嗯， 然后早上的时候煮几包之类的这种，然后我就， 哎，你妈妈真的是很疼你弟弟， 要不然呢？ 哦， 要会打人吗？应该打人吗？ 应该。 你集卡的时候打你了吗？ 嗯嗯，我妈妈不知道我集卡。 所以你很想跟妈妈分享这种集卡的乐趣是不是？ 然后紧接着就是方便面的火车站。 哎，咱们改天做一集，哎，我爸妈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事儿。 可以 熊孩子专辑，嗯，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现在在火车上吃方便面的人越来越少了。 对， 嗯，就以前坐那种绿皮儿车厢，不管是硬卧还是硬座的时候， 嗯， 你总会觉得大家都在吃方便面。 嗯 嗯， 是的， 就整个车厢就你进去你就能闻到一股方便面的味道。 嗯， 嗯， 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有心理效应，就是某种现象，一种社会学效应， 嗯，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吃方便面的人在这种公共空间实在是太烦人了，我就会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在吃方便面。嗯，为什么现在吃方便面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觉得可能吃方便面不是一个特别有礼貌的行为吧， 对吧？虽然自己吃的很少，但是被别人看得很尴尬， 但我觉得没关系啊，我闻着也很开心啊。 我闻着不开心， 不开心， 我真的很想吃到口。可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会在，比如说我一般情况下还是旅行的时候爱吃方便面，可是我可能会在外头吃完。嗯，有一些高铁站啊，或者是机场的那个小餐厅， 他是卖那个方便面的嘛，啊、嗯哦，然后他会给你有热水泡好，你可以吃完再进去嘛。在封闭的聚集的空间，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 嗯， 太坏了。 那最后呢，我们要以这个《喜欢你》这部电影当中金城武的一个台词来作为这个回忆方便面杀的结尾，他、就是说，他说，面在三分钟的时候煮透，在将透未透的时候才最弹牙，时间是面的敌人，完美只存在一瞬间，这一秒的面和下一秒的面不是一种面。 我觉得你的情绪好像不是很对，你要不要认真的来演一下？嗯， 要认真的演吗？我就不用吧，就告诉大家，就这个剧集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吃方便面的时候只能泡多久？ 嗯， 如果这个时间过了的面就不是面。 为什么不能 cos 金城武啊？ cos 金城武 啊、 嗯，我不太知道金城武的语气是什么样子， 真实的情绪是什么样子，是吧？ 对，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嗯 嗯， 好的，我也没有。我 说个屁！ 我以为你有嘛，你很喜欢看各种电影嘛。 嗯嗯。然后呢，你分享一下下一条信息，我去查一查一碗方便面的卡路里有多高，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很开心。那我们可以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这个卡路里有多高，好不好 okay, 有很多。这样好了，我问一个人吧 ，Verona，你还在吗？ 嗯， 如果你在的话呢，我可以先问一些食物，看你喜不喜欢吃，比如说凉皮，灌汤包，羊肉串，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呢？其实你知道，像凉皮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然后我觉得凉皮在我看来好像热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一碗凉皮吃完之后，你换算下来的话，是需要跑6.85公里的，也就是7公里的这样的数字。所以我以后会。 方便 吃凉皮， 方便面的这个热量啊，就是卡路里是每100克的方便面就会含473卡的热量，所以473卡100克，然后我来算一算，我要跑多少公里呢？473除以67，好，我来算一下，7公里 啊，七公里，好的， 七公里大概我要跑很久哎。 嗯，王二奶太可爱了，说刚才我说那几种食物，问他喜欢吃哪个吗？他说都可以，吃货就是都可以，一切都可以吃。七公里真的需要跑很久， 但说实话，我觉得我还是不太愿意就是放上吃货这个人设了，因为我其实不算是特别懂吃的人， 明白了， 而且其实平时我的食欲也没有特别好。但我只是因为就是我想吃的时候我就吃，我也不是特别，我就是最近开始有点节制，就是少油了，然后之前是从来不节制，所以说不太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你知道我是食欲很好的人，虽然我不是很懂吃，但是我每次去健身房的时候，他总会健身教练就会问你这一个星期的身体状况嘛，这一星期有没有运动啊？没有。睡眠怎么样？一般。食欲好不好？好。食欲好，食欲特别好。那其实饮料在我们看来好像其实热量没有那么高嘛，但其实饮料的热量还蛮高的。有一个还挺火的一个乳酸菌饮料，就是大瓶的那个，它那一瓶里面是有66克糖的，喝完之后要跑步3.8公里才可以消耗完。 哇，喝一瓶要跑但其实3.8公里还好了，3.8公里。 但是其实它只是一瓶饮料哎，如果是一瓶橙汁的话，需要跑这个2.7公里。有的功能性饮料就是运动的时候教练会让你喝的那种功能性饮料，然后需要跑1.4公里，一罐可乐是需要跑2公里的。 OK， 所以说大家一般情况下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需要跑什么是在你的正常的消耗的平均水平以外，比如说我的基础代谢一天可以消耗1200卡路里，我吃1200卡路里之内的时候，我不运动我是不会胖的，对吧？如果吃的就暴饮暴食，吃的超过了1200，然后吃到1300、1400，那100-200卡路里就是需要运动消耗的，要不然就会持续累积，然后就会变得局部肥胖或者是整体肥胖。不管怎么，运动其实是有助于塑形的，对吧？咱们俩还是很建议大家开始运动的。 对，那在翻滚朋友圈的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一条，就是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的微信头像是如何影响着别人对你的看法。 是吗？ 就是有一项就比如说啊， 好喜欢这个调查， 在心理学家使用的信任游戏，就是作为研究模式，对于微信头像的研究当中呢，他们发现第一印象当中，真人头像的信任度要大于卡通头像，而无厘头的头像的持有者呢却极少被信任。就如果单凭头像来说的话，那信任的原因也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 那个体呢会使用某种头像的人作为某种心理的替身，就是把他们过去的回忆带到这个替身当中去交流。 嗯，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当你有微信头像对方和你交流的时候，那一个小小的图像就会成为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一个心理替身。 嗯，会的会的。 然后他其实就讲到了一个叫做首音效应，就是是什么呢，就是 哪个首哪个音呢， 就是首都的首、然后元音的音、 首音效应、 就是在印象的形成当中第一次出现的刺激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总体形象，就总体的一个体验和观感、并且持续很久。 嗯， 所以说在美国一项对于 Twitter 的用户的调查表明，在18到23岁的网络使用者当中，他们对头像的关注度会远高于账户的资料。 嗯， 就是头像 就是你背后介绍的是你的生日啊、你的兴趣啊、你的爱好啊，那些永远还不如一个头像带给他们的信息多。 对、然后在获取有限的渠道当中呢，网络个体对他人的判断主要依赖于某种特定的符号、然后其实这样的符号非常集中在你的头像上。 先问一下大家的头像是什么样子的。水水，你的头像一般情况下是自己的照片， 是我自己的照片、 不是那种高清大图，一般情况 是那种比较文艺的类似剪影啊之类的这种照相吗？ 是高清大图的侧脸。 你知道我 吴珊珊最近换了一个非常过分的头像，因为珊珊之前的那个美的过分的头像、就珊珊之前的那个头像是在悉尼的时候跨年，然后举了一个2017的一个 眼镜 、但是那个眼镜其实没有眼镜， 对，那个眼镜 遮住了， 然后他把整个脸就遮去了一半吧、所以只能看见额头还有下巴， 就很像一个假面舞会、 是的， 你知道如果是在你的头像当中有研究表明，如果你戴眼镜的话、会增加就是共识的一种达成度，就谈判上会让人觉得更舒服。 戴那种可以遮住脸的 那个 不行， 你的那个叫做眼罩、 戴眼罩不行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遮住嘴巴的话、会让看的人觉得你情绪不稳定。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有趣。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会要戴那种就是用那种头像吗？ 嗯， 我之前看过一个也是一个调查，就显示真正的大美女都是用那种卡通头像的。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研究就表示说，为什么大美女用卡通头像，是因为 有这个研究是吗？ 没有，是因为他们在另外的社交软件上用的是本人的头像。 Ins 是吗？这个微信不知道还是怎么样呢、 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交友这样的范围、你知道现在的美国很多猎头的公司和大型的公司已经开始使用社交软件作为筛选的工具了。 哦，真的吗？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关注。顶尖企业比较乐于雇佣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头像具有稳定的情绪这个特性、第二个容易达成共识，所以戴眼镜比不戴眼镜好、然后呢要表现得有责任心、所以你如果用一个无厘头的头像是肯定没有办法表达你的责任心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用两个号， 工作号和生活号。 因为 工作号就一本正经，然后生活号就随意、 如果是工作要捆绑你的微信整个的那个风格、你的朋友圈、你的这个头像、你说话的感觉、全你的签名、你的地点、都要受到限制、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真的是有点太束缚了、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也看职业属性啊，比如说咱俩的职业属性是主持人，或者是有一些是创意型的、他是做策划的，然后做方案的，各种做设计的，我觉得这样他的头像如果是无厘头的，我觉得不会影响他的可信任度。因为他本来就是创造型的工种嘛。如果是工程师啊，然后他的头像是比如达叔抠鼻屎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就不太行。跟职业属性还是有些关系。 看到氢氧化钠也来了，欢迎氢氧化钠。 欢迎。 那以上呢就是本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全部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许可会来到直播间和珊珊一起来聊七夕节的特别话题， 你要和他结婚吗？ OK、那在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前呢，送上一首 Madonna 的 Living for Love， 为爱而生。 哇、 一会儿许可会来，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好的， 好好， 一会儿见。 Strong. Build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今天是七夕节了，觉得不管怎么样哈，都得做出一种浪漫气氛的珊珊 啊，就像你们背后这块背板一样是吗？我刚才刚想说你们这个背板特别有校园风，你知道吗？ 啊，对呀、啊，我们就是校园的 啊，就是这样是吧？ 对啊，校花校草出来的， 太成功了，我跟你说，做的这种感觉非常成功。大家好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嗯 啊，这里是珊珊一笑，我是许可，大家早上好。 怎么就珊珊一笑了？我一笑是吧？山山一笑， 我老把你们这个，对，我老把你们这就是我以 是咱们这个， 对对对， 对， 就是山山水水嘛。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根据你的名字，所以我就老想把前面那山山是那个山山， 我觉得特别好。 嗯 啊，领导听见了吗，吴老师啊？许可建议了，说这节目应该改名字叫山山一笑。 所以说这个节目其实前面那山山不是你的名字， 那是微微，微微没有任何人，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微微。嗯， 我怎么老把这节目记成是山山水水呢？ 啊、 嗯， 就可能就是我们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固定的印象吧。 对对对、嗯，哎呀， 我觉得特别好。 对， 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告诉一下大家怎么去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啊、好 不 好, 好, 好？ 大家可以通过呢这个收听呢，可以通过这个 FM 98.2 AM 927，或者通过任何一些 app， 比如说听听 FM 啊，这些可以线上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如果您想观看我们的视频，当然也是可以，嗯、您可以登录咱们这应该是。哪个直播平台 啊？花椒直播， 花椒直播，对，搜索微微一笑 啊，搜索活力982 啊，活力982，哎呀，我这真是对，搜索活力982。另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啊， 这个982魔力工厂，您同样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嗯、或者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嗯，那正如珊珊说的，今天是七夕节，是吧？珊珊，你说七夕大早上一个男生来这儿上班就算了，一个女生来这儿上班， 别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没事没事，一般人七夕节都过晚上嘛，现在 我跟你讲啊、嗯、我下班就是是、啊、 下班就去了， 七点半就下班了呀、啊、我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对吧，我的朋友们也没有起嘛， 对对啊，你的朋友们这七夕跟你的朋友们应该关系不是很大吧。 过七夕的人都没起呢。 哦，对对对，因为你想啊，今天我觉得是一个上班日嘛，又是周一、嗯、你说首先我问你啊，生哥，你觉得七夕算情人节吗、 啊、七夕当然算情人节 啊、 所有的节都算情人节， 每天 都是情人节，如果收不到礼物的话、 就死定了， 对方就死定了 啊。 那你说咱们 环境保护日都算情人节，何况是七夕呢？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像那你看这个七夕啊，很重要啊，珊珊是吧？ 是的。 那你说今天一天大家都在上班，那不可能翘班出来吧？ 对， 是吧？然后大家基本我们这很多人都在晚上的五点之后 啊， 或者说六七点之后 啊。 那你说，你觉得大家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来庆祝七夕呢？ 嗯， 吃饭、逛街、看电影，老三样。 其实你只能这老三样。本来情况，如果是周末的话，还能组织一个周边游，对不对？ 啊、 但是既然是周一的话，大家一天就很忙， 只能短时间短途、 嗯。对，就只能晚上的时候吃个饭嘛，弄个浪漫的烛光晚餐。嗯、 珊珊，这样我考你两个，就是我可能准备的七夕套路啊，看你怎么样， 看我能不能受得住 啊？对对对，第一个，如果要是我跟我女朋友过七夕， 啊、 我应该会选择。啊，不是不是，我就说呀，假装 是我何必打扰你们呢？ 不不， 别邀请我，真的。 你先代入一下、啊，这两分钟你不是珊珊啊，你不 是 珊珊， 我是谁呀、 啊？你就是我女朋友啊。这时候 我不要 啊。这时候我带你去网吧晚上。 啊、嗯，好、 啊。不是怎么的，有那么惊悚吗、就是？ 打游戏是吗？ 对，咱们晚上五点下了之后，吃一顿这个啊，随随便便吃一点快餐，然后马上转战网吧。 嗯、我会觉得你应该策划了惊喜 party， 在网吧跟我求婚吧。 完全没有啊，就是一人开一台机器上网，你想多了吧、 啊、两个人吗？那还可以、 啊啊、 那还可以、勉强可以接受 啊。对对 吧，如果微微是带网吧，然后就跟你的兄弟们一起打游戏、 那绝对不会、 哦、 就咱们两个， 我觉得这不行， 咱们两个玩一些可能咱们之前玩过的游戏啊什么的，这样之间啊 连连看。 对，然后等到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去网吧吗？可能很多人乍一听啊觉得这个计划太仓促，其实是这样、首先你去网吧错过了老三样这三点时间，看电影人多，吃饭人多，逛街人也多、人多的时候我觉得你和你女朋友没有这种七夕的感觉，有一种赶集的感觉。 你要去网吧包场、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先躲进网吧，我相信网吧人也不会少，但大多数都是单身狗。 我跟你说、网吧人不会少，大多数都是小朋友、 是啊， 你去了之后就是叔叔阿姨带着走好吗？ 好好好，这样我去网吧有一个关键，有一个自己的心理小盘算盘 啊，什么算盘？ 等咱们玩到十一二点出门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回去了，夜已深，你走在这个路上看见北京的霓虹灯啊，看见这个黄色的灯光打在路面上，路面湿湿的，因为刚下过雨、你与他手拉手漫步在这路旁，这时候有一些知心的话你可以说出来，遇见一些还没有收的烧烤摊、你俩可以席地而坐啊，然后吃一些烧烤、说一些话，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感觉，是吧？ 嗯，说实话我是受用的、 受用啊， 我觉得不错。 还有啊，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你听听你觉得怎么样、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当然那种比较这个浪漫一点啊、就是咱们晚上是吧差不多了，准备好咱们去吃顿饭，是吧，吃顿饭完之后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往往越是过节越不能看电影。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看电影两个人没有交流，全在看那电影中了，然后看完电影出来之后 对全在说这电影了、就是没有一种你俩相处的感觉。 所 以看电影 要安安静静的吃饭。 对，所以看电影其实作为你俩平常娱乐活动还好、所以你俩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啊，当然这个饭可能符合这个珊珊的要求啊、比如说稍微浪漫一点啊、是吧，比如咱原来吃拉面啊，对，原来吃拉面，今天咱就吃点点菜，是吧、就是这样。吃完之后呢就是去一些人多的地方，比如说蓝色港湾啊，比如说这三里屯啊、是吧，咱们就是 不要逛， 就静静的看看人潮的涌动，在一个地方坐下来喝一点东西，对，在一个地方喝一点东西，看着人潮的涌动，看着平常啊这些大家的很多在你身边跟你一样的人，大家啊这个情人节七夕节在这些热闹的地方是怎么哄他、 七夕节是怎么过的呢、一个人过，看别人过，不如不过，闭门思过，你是看别人过。 对对对，我应该想着看 别人，然后找个人多的地方咱们坐下好不好，哎，咱观察一下， 对，咱们乱中取静啊、对，就是这样 啊。 你觉得你接受吗？你应该不接受这个是吧？ 可不可以先吃饭然后再去看电影啊？ 看电影没意思。好， 但是关于吃饭这件事情、我还是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技巧的。 好好好、 如果是老夫老妻的话，建议你们找一家安静的餐厅、可以找一个有包间的餐 厅。珊珊、有故事，这个 对、不是老夫老妻的话，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就是要找那种很温和的相处的感觉嘛、找一家餐厅，找一个小包间就可以了，或者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反正就是两个人的空间， 独处空间。但如果你是七夕节第一次跟人约会啊，你的心仪的女孩或者是心目中的男神答应陪你一起过节，两个人第一次约会千万不要找安安静静的地方。 对对对，最好不要看清人长什么样，也不要太听清他讲话啊。 不是看清楚，是这是有科学研究的。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其实他英文的原 你怎么净看这种书啊，珊珊？ 对，就是 对自己也太没自信了。 不不 不, 不， 什么叫如何爱上你的人，让你啊、哦？如何你爱的人让他爱上你？ 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嗯， 其实他的英文的那个原文的翻译应该叫做《如何让所有人爱上你》 啊、哦。到你这儿怎么就变版本？ 对对对，没有，它是一个读书会的 app， 大家听的时候我是随机听到的，然后它其中讲到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技巧，就是其实人是在你的激素水平很高的时候才想谈恋爱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做吊桥实验，就是他把一堆男的和一堆男的叫到同一个地方， 两堆男的， 对啊、 嗯， 然后分别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在这个一堆男人是走这个吊桥、 嗯、 啊走过去， 嗯 啊，然后另外一组男生呢是在平地上走一段路程， 嗯、 终点都是一个女生，然后一个女生坐在那儿做工作人员、 嗯， 让他们写下一个什么他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嗯， 然后后来发现走过吊桥的这一群男生，写下的故事跟情感相关的概率更大，而且是。跟这个最后跟这个女生的工作人员再去要联系方式，再去回头找她聊天的概率更大啊、 大难不死是吗？ 因为在吊桥上走的人会很紧张啊、 嗯、 我觉得各种激素水平会分泌的比较高，他、 嗯、 的心绪是比较很难平静的，他、 哦、 会很激动，人通常情况下会在这种情况下想谈恋爱，产生那种情感上的波动。 我理解了、死而后生、我刚经历过这个，你比如说啊，很危险的地啊，对，很紧张的地方、哎呀，突然一下缓解了，缓解之后前面作为工作人员，这女的一定长得很漂亮啊、哎呀，我就突然想，哎呀，那就跟这个女生谈一场恋爱吧。如果这个女生长得不怎么样，我相信这个实验就会啊，很多人就不找她这个电话了。 不是、真的主要就是这个，他其实不是跟这个女生长得漂亮，还是 就是过完这吊桥已经不分好看。不好看了是吗？就是是个女的就可以 哈。瞎了是吗？ 啊、 不是这两组男生，他那个女生是固定量嘛，她不是变量，就是同一个女性工作人员。 啊对啊。 所以她无论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都是同一个人， 嗯、 所以不存在比较好看和比较难看的问题， 啊、 而存在你走没走过吊桥，然后你写的故事的这个类型 相对公平性、啊， 对、 嗯， 还有跟她这个要电话的可能性都是更大的。所以这个研究其实在于你的激素水平比较波动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人比较容易产生情感上的这种指向，或者比较想谈恋爱。所以说，如果你是真的第一次跟一个男生或女生约会啊，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技巧哈。不管是不是七夕节，你第一次约到男神或者是女神，千万不要找安安静静的餐厅，很容易陷入尴尬，然后对方就是就跟练瑜伽一样，对方会睡着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 找那种有情调的小馆子，比如什么音乐酒吧，然后哪怕烤串都会好一些， 对， 热闹闹的。 我觉得珊珊这个推荐啊真的特别忠心，就是大家如果观看视频直播，珊珊在说的时候真的 很认真， 非常语速极快，然后再跟我就努力想灌输给受众，所以我觉得珊珊对这个事情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我也觉得如果第一次约会还是不要选择太安静的地方、如果出现尴尬真的很尴尬， 对，主持人都救不了场， 对对对，尴尬、 主持人都怕安静的地方约会， 对对对。哎呀，好，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其实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说想测试一下大家是吧。 好，最喜欢心理测试，心理测试吗？ 应该算吧、应该算吧。 ABCD 四个选项的那种，对吧？ 我看一下、 我就先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谁在吗？我最喜欢这种测试的选项了，测试的题目，如果你们在的话冒个泡哈，打个一，然后我跟 大家可以听一下。没错，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听一下啊。这道题呢就是说先测一下你适不适合结婚 啊， 因为今天我觉得有很多人会求婚啊， 有可能， 这对对对，所以呢你不如现在早上测试一下啊，晚上你再决定。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那个测的并不是很准啊，比如说你准备了一个惊喜的求婚派对，结果一测你不适合啊，你就要忽略这个测试 还是去这个啊。 好的，我看到了浅汐默默和 Verona 都在呢，还有谁在呀、马上就要测试了。 你这眼睛这么好啊，行。 对啊，还有嚣张的小号，特别嚣张。 好好好，来来来来， 我们测的这个题目是、你适不适合结婚？今天在七夕节我们选择的话题是你要和他结婚吗？我们选的都是这个跟婚姻有关的这个，哎呀，这是爱情的最终的一个殿堂， 爱情的对。最终的升级啊，来了。题呢就是说，如果你被啊龙卷风卷走了，你直觉自己会被甩在什么地方啊？ 你等会儿， 注意听啊， 被甩在什么地方？ 对对对，被甩在什么地方？ 完了，坏了，我被甩得很惨。 你也听一下啊，珊珊，你先不要看答案，你 我没有看答案， A 大树上，B 破损的住宅区， 我的天哪，好痛。 C无人的沙滩，地，草地上 啊，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 一声巨雷， 就是如果啊你被龙卷风卷走了，你觉得 就是说你直觉自己会被甩在什么地方？ 嗯 ，A 大树上啊，就是一棵树上。 嗯、 B 破损的住宅区。 嗯 ，C 无人的沙滩。 嗯， 四 D 草地上。 你 珊珊， 你一看 直觉告我， 没多久就是一 A 二 B， 就是二 B 和四 D， 这还是高中的时候流传下来的这种方法，对不对？ 对对对， 不知道选 B 还是选 D。 对对对，啊，一般我都选 C 这种情况啊。来来来，珊珊，你选什么？这四个？ 我的直觉真的很惨， 在哪？ 知道吗？你刚才跟我说被龙卷风卷走了，我首先想到了一张图片，就是前两天不是其实也来了龙卷风吗？ 啊，对。 然后有很多人就是被吹走了嘛，但是画那种漫画 是 什么体重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啊，这确实 其他小姑娘都是被吹走了，然后只有我稳如泰山站在那里，嗯， 对，别人都 优势， 对， 嗯， 你选 看到了， 嗯， 啊，我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跟我说龙卷风刮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象到了被刮起来那个画面， 嗯， 我自己会有一个预设的答案，我是被刮到了电线杆子上，嘣， 所以说你选择哪儿？没有电线杆子， 大树上 啊，大树上是吧？ 嗯，好不好？这是相似的答案。 行，你选大树上啊，嗯，你看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些观众朋友们。 啊， 有人选 D 是吧？浅心默默选 D 啊， 是草 地 上的 啊。 嚣张的小号选的是 B 啊，破损的住宅区， 破损的住宅区， 啊， 哦， 没人选 C 是吧？ 啊，C 是什么来着 ？C 是无人的沙滩吗？ 无人的沙滩听起来就是你甩，好不容易大难不死，甩到无人的沙滩去就真的要死了。 啊，你是这样啊？ 啊， 很多人觉得选这道题就是无人的沙滩，会觉得哎沙子嘛很舒服， 啊，还软和和的，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嗯， 行，那咱们就给大家 沙漠了。 嗯，咱们是现在给大家说一下答案，还是等一会儿？ 都行，现在说好了。嗯， 好， 好， 我看到王娜她说了，她说她很想选别的， 哦， 但是她的直觉也是 A。 好， 哦， 那我先说一下 A 吧，就是也 是 咱们珊珊选的这个啊。 好的，开心。 A 选择大树上的人们，嗯，你还不够资格走入婚姻啊，因为你的玩心太重，心理年龄偏小。 真的吗？ 哎，不要伤心啊！ 挺准的呀， 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啊！ 挺准的呢， 好好好， 我的玩心好像的确有点重，我是一个特别有乐趣的人。 啊，那怎么办？ 啊，再说吧， 先凑合这样， 啊，先凑合 过 呗，还能离咋地？ 二 B 啊，这个破损的住宅区， 嗯， 选这个的，你不够资格走入婚姻啊，你企图心非常旺盛。 这四个选项有够资格的吗？ 嗯，觉得工作上的成就感比一切都重要， 哦， 啊，就注重工作啊。 所以说，嚣张的小号应该还属于事业心很强，在事业的上升期的一个朋友。 哎，不知道准不准啊？ 嗯 嗯， 可以准不准啊？可以告诉我们啊，小号同学， 嗯， 嚣张，小嚣张。嗯， 选 C 的无人的沙滩。 嗯， 你不适合结婚。嘿， 你会选无人的沙滩吗？ 我不会。 啊， 因为你浪漫又多情， 啊， 觉得每个异性都有优点，不管谁来你都不拒绝，常常会陷入矛盾中。也就是说，选无人的沙滩啊，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多情种啊。 嗯，哎，你会选什么呀？ 我会选四 D。 啊，你会选 D， 草地上。 对。对，草地上啊，选 D 的人， 如果草地上是适合结婚的，我会杀了你的许可。 你完全够资格结婚。哦耶，唯一一个答案，因为你爱家又顾家啊，幸福正在等着你，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诠释了我。其实我说实话，这个测试，完不完全够资格结婚？ 所以这个测试铺垫了十分钟，就是为了给你家教子，是吧？ 不是，说实话，我昨天 给许可家教了。许可是一个既文艺又浪漫又适合结婚又有责任心又顾家又爱家的男人。好了，这个第半个小时过去了，你满意了吗，许可先生？ 不是，他是真的啊！这个题昨天我真不知道 D 是选这个，我也是凭直觉，因为他答案在后一页嘛，我就先选。 好吧， 我是怎么选择 D 草地上， 嗯， 你知道吗？ 嗯， 我是觉得沙滩上又热又硬，你知道吗？沙子一多就硬。 嗯， 我就想说摔一个舒服点的树上，你想全是树杈什么多扎呀，破损的住宅区多硌呀，你说摔那石板什么的。 嗯， 所以我就想着摔草地上，又绿油油的，风景又好啊，砰摔那地上。哎呀，又是泥土啊，很舒服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啊，但是后来一看，你够资格结婚啊，这个不敢下定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顾家又爱家，顾家也不敢说吧，反正家里就是脏到不行了，打扫一下这种， 嗯， 啊，就是。所以大家听了一乐，可以当我参考。 你现在是单身吗？ 可以当我参考，不是单身 啊， 但是并未步入婚姻的殿堂 啊。那你今天 哎，我为什么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真是很奇怪，这个。这是很奇怪， 默默放松了警惕， 对对对， 是不 是很奇怪 吗？ 嗯， 哦， 我今天 是不是？ 对对对， 那到底你今天什么打算吗？ 去网吧呗。 那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吗？ 哎，所以说就是你不知道今天晚上什么安排，你今天早上先拿女主持人试一下女孩的反应是吗？ 不是不知道，这是我早就想好了。 啊， 对，就是去网吧。 北京现在哪有网吧呀？ 北京现在遍地都是网吧，好吗？ 是吗？ 对，咱王校长开的环境很好的遍地网吧。 嗯，然后有很多小朋友去，对不对？ 没有没有，都得成年以上。 成年以上。 对、 哦、 但是在他们眼里看来我就是个叔叔吧，现在应该、哦、对。 然后大家都是组团去打游戏的吧？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跟我同龄的人看起来都比较年轻，你知道吗？ 好吧好吧，祝你幸福。 昨天对对对， 祝你女朋友开心，好不好？ 应该会应该会。 嗯， 对， 你好歹给人买一束花啦。 花太贵了吗？花得提前买好养吗？你今天买30块钱的花变300多，何必呢？你有这300块钱吃一顿好不好？我这个 好吧， 很对，很节俭的人啊。 嗯、有道理， 对对对， 老夫老妻了就应该节俭一些。 嗯、啊，倒也不是啊。 所以今天是七夕节了，大家是打算怎么约会的呢？嗯，然后有没有想好？哎，咱们直播间会不会有人有这个告白或者是求婚的计划？ 直播间吗？ 就是在咱们直播间里面 啊、 哎嗯 哦？你是说这个直播间？ 就咱俩呀、 啊，不是不是，那你得扩展到今天节目。我觉得咱们今天啊， 嗯， 身上我给你大胆预测一下， 预测吧， 咱们今天一天的节目绝对有人会被表白，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啊，普遍阴盛阳衰啊、 哦， 女性偏多 啊。你说咱们频率 啊，什么女神百分百啊， 嗯、 全是女生， 嗯 啊，这个活力什么榜啊， 嗯 啊，这个啊微微一笑啊。 嗯， 那这个漫游还算阴阳平衡吧？ 啊 啊，这个反正就是女生很多啊，还有唐伯虎点秋香， 是的、 啊，全是美女。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频率这些女生，如果有人敢大言不惭说徐可，你我今天肯定不会被表白， 嗯、 我跟你说，咱就赌点狠的，就赌发红包， 嗯， 就赌发群里100块钱红包、 嗯， 这导播老师作证啊， 嗯、 咱们就负责领红包， 嗯。 但是我估计他们早上都没 起这个赌局啊，对啊，就是大家都听不见，你别在这自嗨了。 不行，我不管，我要 把 这话说了。 女朋友哄好就行了。 我要把这话说了。 嗯， 今天咱们直播间一定有人被表白。 嗯， 如果没有人，我就发100块钱红包；如果有人，他就发100。 嗯，你这样可以啊，你来表白。让对方发100，你 我先表白你， 你 是这意思吗？咱俩别互相残杀， 我退出这个游戏啊！ 对对对，咱俩别互相残杀啊！ 嗯， 好，就是这样了啊！ 嗯、 我觉得咱们今天 对，先来了一个小小的测试哈，大家可以看看自己适不适合结婚。如果测出来不适合的话，也可以先看看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适不适合结婚。如果两人都不适合的话，那今天就好好约个会，先别求婚， 哎、 好不好、 哎？结果问他男朋友，问自己的另一半，你问他，哎，你选什么呀？选 A 还是选 B？ 选 C 呀、啊？所有人都说选 A 呀、啊，大树上。然后他默默的就把花收起来，把结婚戒指也收起来。 心理测试不能决定一切哈，有小小的乐趣。 对， 咱们今天呢，还是判断这个适不适合结婚的话题。 嗯、 其实我看到这个许可准备了一个特别优美的句子，在《诗经》里面的。 嗯，你说说。 我的天哪，这个太优美了吧！ 嗯， 普通夫妇之间的日常对话。 好，那你就认真 读出来。在《诗经》当中， 来吧。 履约鸡鸣。嗯，当中的一句话哈，遗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嗯， 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其实就是，哎，两个人在这个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偶尔弹个琴呐、啊，琴瑟和鸣的感觉，然后聊聊天呐、啊，岁月静好， 嗯， 悠长的去看生活当中发生的日起日落的感觉，是吧？一起喝着酒，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嗯， 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喝到这儿煽情了半分钟啊！ 啊，煽吧。 嗯，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基本是乌托邦，不太可能的。 嗯。 嗯，因为这种生活状态下，两个人需要在工作中没有烦恼， 嗯、 没有加班。 嗯。 啊、有，首先他要有时间，两个人静静的在一块儿。 嗯 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交流，不需要现在过多的，哎，老公，你看这个好不好？哎，老婆，你看这个，可能现在这也是一种状态啊。 嗯。 但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做你的事情，他在做他的事情，两人在一个屋子里，但是很和谐， 嗯、 两人还能琴瑟和鸣。 嗯。 如果真能达到琴瑟和鸣，你们俩都会一种乐器，哪怕是你吉他，他在唱、 嗯、 啊，这种琴瑟和鸣，一会儿你们俩在喝着酒，啊，喝着一点酒， 就是最适合那个琴瑟和鸣唱的一首歌是什么吗？我最近听到了，就是最近今年比较火的，就我要你。刘德水的主题曲 啊， 我觉得好适合。如果男生会弹吉他的话，女生会唱的话， 会吗？那首歌 很难唱。我要你在我身旁，唯一对天天发慌，这世界纷纷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你在何方？望着月亮， 我觉得驴得水中、 嗯、 就是他们在学校之后这种癫狂的疯狂的状态、 嗯、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种琴瑟和鸣莫不静好、 嗯、 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它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每天大家都在大量的工作中，压力非常大，你不是在考虑今天工作，就是在考虑明天的工作、 嗯、 总有一些人和事，如果你能放下一切， 嗯， 而且还有时间，你们俩可以琴瑟和鸣 啊， 然后看着窗外啊，干一杯酒，哪怕不说话，在屋顶欣赏着月亮， 嗯，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哪怕过上一个月。 都是组好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旅行 啊、 就是因为能放下一切。 对的、就是旅行是一种慢慢的从现实的生活当中或者是繁忙的工作当中短暂逃离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大家从今天开始请年假吧 开始努力的请年假。 对对对，开始努力。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好像就是可以把旅行当做一种奖励和放松。比如我好好努力的工作个半年一年，然后我去请个假，和我的爱人一起，然后到一个我们喜欢的地方，山清水秀的地方待那么半年。 结果这时候领导突然说不批，我们今年没有年假。 约领导一起去。 好，走。 说走就走是吗？ 说走咱就。 一点都不浪漫了，刚才所有气氛都被打破了。 对对对， 发现许可你是一个特别特别浪漫的人。 我浪漫， 你是特别追求那种岁月静好，你浓我浓的状态、 对，但是那种不是浪漫吧，我觉得那种应该是女生最烦的那种，就是我这种应该是女生最烦，就是没意思嘛，平静太平淡 了。有意思，有意思， 太平淡了生活。 你不会，我觉得你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你会写情书吗？ 不会。 写情诗，唱情歌，然后做一些表白型的，比如说录一个 video 这种感觉。 没，从来没有这么用心。 Never ever 吗？从来都没有。 Never ever， 我很希望能做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也看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自己从来做不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想着说，哎呀，今年我要不然提前两三个月去准备，但是总就来不及，然后一直到 拖延症拖到最后， 对，就到了近况了，就这样。我这人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如果要是说你要评价我这人，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无论多晚，无论多好，只要我觉得，哎，高兴啊，这件事情很值得去做，然后不违背很大的这个事情的情况下就去做，就这样。 好吧，咱们这样吧，咱们这个时段其实马上九点之前，咱们还是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喜欢的人，然后。在一起也挺久的了，觉得挺合适的了，我产生了这种想结婚的冲动和想法，那我怎么判断和他是否要结婚呢？ 哎，这个好，你说说。 我不知道啊，我想知道就是许可先生，您在这个对爱情经过漫长的思考之后，有没有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指导一下？ 其实这也不是我得出的啊，就是我找了几个，我觉得还挺对的 啊。 就是说你要跟他这个呢，就是说两个人相处啊，还是有几点需要判断的。第一呢，就是判断他的这个价值观。爱好和内在，这非常重要。首先，你俩三观要合， 是的， 这人 要爱好，三观太重要了， 对，而且这人内在不能太空虚， 对的。 第二 内容，对吧？ 对对对对对。 要么喜欢看电影，要么有些什么特长、什么爱好。 对对对对。 大家有这个漫长的， 起码你俩能聊吧？ 是的，无聊的岁月当中有点乐趣找。 对呀、在日后无穷无尽的日子里，你俩总不能每天大眼瞪小眼吧？第二个就是了解他的家人。这个我觉得至关重要。有一句至理名言啊。 什么？ 你的女朋友。未来一定会长成他妈妈那样，而且性格会非常相似。 我妈妈很漂亮，我妈妈很温柔。 哎，对对对， 我是认真的。 对对对，当然 我觉得我不会像她。 哎，对，当然我没有任何意思啊，就是我从小不信这句话。后来发现身边的女性朋友，真的是所有女同学啊，就长得像的占一部分，但是也有一些人长得不太像啊，但是说话的语气、判断事物的感觉，完全就是第二个他妈妈。所以如果你能接受他的妈妈，啊，能接受他的家庭，你再考虑他。如果你只能考虑他， 最后爱上了丈母娘。 对，因为如果你只能考虑他。但是你对于他的家庭觉得，哎，我特排挤，特不认同。我劝你尽量不要在一起。 哎，这是对女生对吧？ 对。对男生也是这样啊。 男生会像他妈妈吗？ 男生应该会不会像他妈妈或者像他爸，不会像个人，但是会受这个家庭诸多的影响。这是真的。而且就是说。结婚它不是简简单单两个人在一块儿说我们俩生活就好，它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所以一定要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第三个，珊珊。 好的，这个除了看他的爸爸妈妈之外呢，其实还要了解他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朋友其实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咱们有句老话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一个人交往的朋友，其实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行的。其实我看男生的话，我会特别重意看他的朋友好不好。 怎么好？就情谊够不够铁？ 情谊够不够？然后对朋友够不够义气？我觉得是特别能够看一个男人的品质和本性的 啊。 你知道以前的时候，你小的时候找个男朋友就特别需要说，哎呀，你怎么又去陪哥们儿了？你就不能陪陪我吗？然后后来才会觉得，一个男人对他自己身边的朋友好，反而说明这个男人非常负责任哦，然后非常有爱心。 对，但是如果他要对他父母更好。 对，那必须得要孝顺，要对身边的人好。 是， 还有什么呢？ 还 可以看他的工作是不是啊？看看他的工作是处于这种 向上的方向，还是说处于 混吃等死的？ 对，混吃等死的啊。 对对对， 等等、嗯，其实比较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看他的微博、微信、 哦、 啊， 这个比较现代化、 啊，人人这种各种社交媒体的这个现状啊，当然就肯定不是偷窥哈，咱不是偷窥。 比如说他在你前面前形象塑造的一本绅士、嗯，一看他微博啊，经常发一些这个啊， 对啊， 很这个愤青的言语、嗯、啊，我觉得你就要小心了啊。 哎，你知道我有时候就看那种，就是再一次提醒各位直播间的男生哈，如果想交到女朋友的话哈，不要在朋友圈随便给各种美女点赞啊。 好吧，算是珊珊在上半时段给咱们留了一个坑吧。 对，留了一个坑，然后包括看他在这个公共场合对陌生人的态度， 嗯， 就比如说对服务生的态度啊，然后对外卖小哥、对快递小哥、 是是是 对这个出租车司机的态度啊，要很有礼貌、 嗯，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啊。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时段呢，咱们等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七七姐，你适不适合结婚呢？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是闵静涛，来自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我希望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非线性科学能够取得长足发展，最终使得一些非线性系统领域的预测成为可能，比如地震以及其他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以后，我们能不再哭泣？不知道流多少眼泪以后，我们能笑对孤独？我的心在颤抖破碎以后不羁地跳动，像一颗布满苔藓的恒星，在每个寂静无声不眠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刚才做了一个测试，发现我最近其实不适合结婚，非常想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才适合结婚的 所以陷入迷茫了啊、哦！大家早上好，我是许可，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FM 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里边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可以关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这个活力 982， 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听听 FM 这种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是 FM 98.2 AM 927。 对的，如果你找到这个北京时间的 APP 啊，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啦。 好， 反正各 种 各样的 方 法收听收看，只要你早上有时间，都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了。今天是七夕节， 今天是七夕节啊！首先祝大家七夕快乐、 哎、 啊，分手快乐！ 怎么就分手快乐了？ 因为很多人会在七夕分手嘛。 Are you sure? 对，肯定会有七夕分手的。这 为什么？ 啊，就理由各不相同吧。有些人觉得，哎呀，七夕怎么这样啊？那先分手吧，或者就是一方面失望而分手。 七夕没有跟我跟他过了，竟然，那咱们分手吧。 对啊，对。还有一方面，七夕就是。啊，没得分、啊、就是单身啊，这是一种。 咱这样，咱别聊分手的事儿、啊，咱俩这么温暖的两个人，再聊聊好事儿。 对对对，聊聊好事儿。大部分 人 呢会 结婚 会被表白、啊、会结婚、会被求婚啊。 今天领证的人肯定会比往常就日常的这个普通的日子要多一点点吧？ 哎，真的 啊，应该会。一般这种什么情人节啊，就是大型的情侣之间的一些有意义的节日。 哎，那你说愚人节会不会领证的人少啊？ 会。 愚人节领完证之后。然后那边 我是开玩笑的， 对，你那边跟他丈母娘说，哎，阿姨，我开玩笑的，我就是跟他愚人一下。 阿姨，吓到你了吧？ 来来，我们俩下午就去领一个离婚证啊。 行，来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可不可以真的测试一下，刚才你给我做了一个测试嘛、是适不适合结婚、结果我测的结果是 不适合、 玩心太重、还不适合结婚。 对，所以咱们要看看 多大适合结婚。 哎，对，我觉得咱们这些听众包括咱们观众朋友们可以你觉得说一下，你认为在哪一刻你决定就结婚了，好不好？ 对，好的。 就是你想结婚是一个很神圣的事儿。 是的。 就比如说我跟要是跟女生谈恋爱。 你吓死我了、你的手往我这纸干上。 对，本来想带入你，后来一想不太合适。 吓坏我了、 我跟一个女生谈恋爱。啊，谈恋爱大家无所谓嘛，是吧？你可以谈个六年、七年、十年啊， 就无所谓。 不，当然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你跟他谈恋爱啊，但是你想想，如果从恋爱转到结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是的， 就是你怎么想着说，我眼前这人啊，跟我陪伴终生，尤其是男的很难说出这一句，尤其在年轻三十岁以下的人，他很难说出这一句。比如说，我突然想把我们的恋爱关系上升成这个。有法律约束上升成一种神圣的 情况下，好像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时间去有一个这种导火索性的关键事件， 或者需要女生这种就是对需要推波助澜一下，因为要不然一般人很难。你说我跟他谈着恋爱，为什么我就想突然说，哎，咱们不行领证吧？你想这是 对 怎么一样一个时刻你才能说出这种话呢？是吧？ 你看春风十里不如你，没有那个电视剧 啊？没有，还没有 啊，就是张一山和周冬雨的作品嘛，冯唐老师的原著。然后在里面当中，这个张一山其实和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叫做赵英男，他们俩是这种上大学时候的情侣，然后在一起七年，他们是医学专业嘛，然后本硕博连读，然后读很久那种。然后他们俩这个张一山开始求婚，就是因为赵英男拿到了出国留学的名额。他要出国待一年啊、然后当时在给他送行的那天晚上，张一山就说了，说在一起七年承蒙厚爱啊、热度不减烈度不衰，特别感谢你七年之间对我一直这样宠爱着照顾着，所以说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关系上升到一个层面上，所以有什么我掏尽了浑身上下的散碎银两购得素圈戒指一枚啊，希望你能嫁给我啊，挺浪漫的。其实 同意了吗？后来 当然同意啦、 那他跟周冬雨还怎么演啊？ 他俩同意了，就是后来没结嘛。可是求婚的时候的确还是答应了嘛，是吧？ 好好好， 我这一般情况下就是求婚的这种东西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话，女生一般都是会答应的。这毕竟就当着很多人，对吧？ 对对对对对。 而且很感动嘛，一般 是的， 嗯、 哦，其实我觉得让大家说什么情况下我会想着这个去结婚，我觉得还是会有点觉得，有点犹豫，不知道什么时候觉得我该结婚了。 嗯，或者你也可以发来让珊珊判断一下嘛，珊珊毕竟是过来人。 哈哈， 来开玩笑，开玩笑啊、 那你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判断一下吗？嗯， 没有，咱们还是来看看这测试吧，你到底适合多大结婚？ 对啊，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想做测试的，举个手吧，冒个泡，让我看看，我就等你们一起做这个测试， 对， 好不好？嗯， 那等会儿他们。还是怎么着啊？直接说啊，行。这个时候问题是这样的，在炎热的夏夜啊， 炎热的夏夜， 快要入睡时呢，遭遇了停电。 马上睡着了，停电了 啊！这时候你会选择？ 你等会儿，你让我先想我自己的那个主观答案哈。炎热的夏夜，我马上就要睡着了，但是立刻停电了，就是说我不听，我要听我这个第一反应冒到脑海中的这个情景。 好， 所以说就是本来有空调或者是有风扇，但是现在没有了， 突然停电了， 对吧？ 所以你会， 我知道了，你说吧。 A， 去睡觉啊，凑合用扇子扇风 啊，去睡觉，我凑合用扇子，行了，得过且过，就这样吧。 对， 嗯。 第二个就是暂时不睡， 这个答案我不回答了， 干坐 着。答案是什么？ 电很快应该就会来了吧？你是这么想的啊？ 好的。 C， 去楼下散散步，吹吹风，顺便问问物业何时来电。D。反正太热睡不着，不如去有电有空调还有座位的地方享受一下凉快。反正 C 和 D 都属于这个。 消失脸冒泡了，消失了，你选什么呢 ？A、B、C、D。 我觉得 C 和 D 都是很外向的人啊，就是出去溜达这会儿，你知道。 A 是凑合用扇子， 对， 干坐着等着。 对 ，C 是 A 其实就是去睡觉， 问问物业。 对对对、 D 是去找个有电有空调的地方。 嗯，先享受这凉快。 我肯定不选 A。 我觉得我直觉应该是。 你直觉是什么？ 我很热的夏天。 你知道我的直觉是什么吗？很热的夏天，我会首先就是我的实际的做法会，我先问物业，打电话问说停电了，然后你觉得大概多少会多久会修复？他说可能会很快，那我就等着，然后可能就先坐那儿等着嘛，我不会下楼的，我觉得太累了。如果他跟我讲说可能今天晚上， 所以你是 B 和 C 的结合体， 可能他今天晚上就不来电了，或者是不知道花多久，比如说下雨了，然后电路不怎么被弄坏了之类的，然后可能需要等那么一两个小时才能等到来救援的电工人员的话，我就会直接出去开个房，抓紧时间睡，因为睡觉很重要啊，不要耽误睡觉了。 其实 B 和 C 这两个选项年龄还是挺相似的，说明你这还是挺那什么的， 对吧？ 就是无论你选 B 还是选 C 啊， 肖世岭说了他选 D， 选 D 啊、 出去找个有电有空调的地方待着。 您这还是挺开放的、啊。 浅汐默默，你真的是，你绝对是个就是好太太。你是男生吗？还是女生啊？ 怎么了？ 他选的 A 啊，就睡觉了，就不管了，就凑合。 人太困了呗，人拉倒，反正就拉倒，光膀子睡。 他刚才那道题选的是 D。 哦、 他刚才那道题选的 是 草地上，所以他是一个很爱家、很顾家的人。然后这道题又选了 A， 也就是不管了，就直接去睡觉了，就说明他就是一个很本分的人。我觉得、 这道题我会选 B， 很守规矩。你选 B 是吧？ 对对对，就是干坐着等一会儿，对。 怪吓人的，在炎热的黑夜里面， 他也不能凑睡，太热了。我这人特别爱出汗，对。 对的，浅汐默默是女生，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好太太，娶到你真是福气。 那我跟你说一下年龄吧，浅汐默默，既然你选 A， 你看看要符合你年龄，今天不行就嫁了吧。 25以下。 今天呢，选 A 的朋友就是选去睡觉，凑合用扇子扇风。你适合的结婚年龄是26到28岁。 哦，是吧？ 26到28，说呢，你是一个可以克服一定的困难达到目的的人。对于现实之中环境的变化，你拥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完美的适应能力。 好嘞，这个特别棒。 26到28， 很适合结婚。 对，没错。 恭喜恭喜啊，浅汐默默，你多大了？ 对啊， 22岁，那你还能再玩两年？ 你还能再玩4年 啊？再玩4年， 对对对， 再谈几年恋爱？ 26到28， 对，是一个蛮适婚的年龄，其实 是吗？ 对的呀，不是吗？ 是是，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嘛，这个选 B 啊，就是选你也算半个 B 吧，好吧，反正你也是暂时不睡， B 是暂时等着，对吧？ 对对对，B 你适合的结婚年龄是27到32。哎，你真别说，我还真是心理预期大概在30往上，32左右，真是这样。 男生我觉得30岁以上在北上广工作，30岁以上无可厚非，就还挺合适的。 是，选这个 B 的选项呢，年轻的你是懒洋洋的，思想行为其实也还是一个小孩子，如果不经历一定的世事啊，恐怕很难成熟。 还蛮像你的。 其实我很成熟，内心很成熟，表面做主持人嘛，没办法，只能这个开朗一点，你知道，像小孩一点。哎，但是这个结婚年龄很符合 啊， 27岁过早， 合适。 27岁，我想想是多大呀、 你是九几年的呀？ 91啊。 那你今年26了呀？ 对， 明 年 就27了呀， 这 有什么好想的？ 因为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也得有车有房，有一定积蓄。你也不能混卡里就剩着700块钱结婚。倒是够领个证吧，对吧？倒是够领个证。 不要钱了， 9.9吗？不是， 不要钱 啊，不要钱了， 对， 走领个证， 送你个礼物是吗？ 这么回事？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哎，算了算了，开玩笑啊， 开玩笑的哈。 C， 如果选 C 的啊，就是刚才说楼下溜达溜达这个，然后问问物业的事儿。你适合结婚的年龄是28到31岁。 嗯， 说呢，你是一个拥有明确目标的人，往往这样的人呢，适合去创业。在创业的初期呢，是不应该为家庭所累的，因为责任心你已经拥有，缺的只是现实中的物质和金钱。 嗯，所以说 B 和 C 其实差不多，27到32和28到31 是 基本一样的，但是可能就是这个给出的解释不太一样。 哎，咱们看看 D 啊，就是去这地方凉快。我记得咱们刚才有个这个观众朋友们选了啊， 小石榴。 哎，你真是早婚早恋啊！你适合的结婚年龄选四 D 的，22到26岁。 哦，真的吗？ 最大就是26岁。22岁就适合结婚，对于一个贪图享受的人来说呢，趁着年轻的时候有青春的资本，凭借自己的眼光找到一个可以结婚的人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的性格呢，爱享受又不怕折腾，26岁之前早早的结婚有利于收敛自己的性子，知道什么是责任，并且学会了为家庭而奋斗。 其实我心里想选的是 D 耶。你看，我事先会打给物业打电话，然后如果他真的告诉我停电会很晚的话，我就会出去找一个有电有空调的。 从你说的这两天，我大脑过无数个回路，也跳不到地址上面。 所以说咱俩不合适嘛，是不是？你看七夕节为啥不是咱俩过呢？虽然七夕节咱俩头就是彼此见到的头几个人，是吧？ 所以说，珊珊 啊， 我是你喜欢的类型的那种男生吗？ 不是。 所以说你喜欢，那我就明白了，你应该喜欢成熟稳重一点，就少说话一点， 对的， 像水水那样。水水说话也 多，水水话也不少。 水水话也多， 当主持人的哪有话少的？ 对，所以你喜欢一些话少一点的。 我喜欢话少的人， 但是很理解、很懂你那种。 对，就是那种说一两句话就特别能够以一抵十，一语中的那种类型，有智慧的嘛。 那你会喜欢他在七夕为你做很多复杂的准备呢，还是说并没有？ 不需要，不需要。我觉得男生不需要，男生做太多就娘了。 你这个解释我觉得很好听啊，对于反正放到我这种人身上，我觉得 很受用，是吧？ 对对，很受用啊。 因为我觉得 我这人是个直男，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平常不太准备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觉得男生就真的是，大多数男生是脑回路很短的， 对， 他很直接的。 对， 你问他你喜欢我吗？喜欢，你爱我吗？你爱我啊？然后你想跟我结婚吗？可以。但你让他什么准备那些花花草草的，然后又干嘛很浪漫的？我觉得还是少数。一般情况下，我觉得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你求个婚。对吧？然后比如说你生宝宝的那一天，我觉得男生还是要表示一下，对吧？平时不能总表现。 生孩子的那一天，我拿着两个乌鸡凤嫂走到了床前，来，媳妇儿，刚生完，喝吃点吧。 很可爱啊，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的确蛮像个小孩子的，你再过几年结婚好了。 对， 我觉得我有一种大姐姐的气质。 但是你知道吗？有人给我预料过啊，就说我这种人会突然结婚那种，就是 啊，有可能。哎，真的，那种看起来很像小孩， 就是， 然后永远不会结婚的那种，没玩够的， 就是说 他会突然结婚。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30到35之间结婚，但是很多人觉得说我会突然结婚，就是哎，也不多想了，就这样吧，就结吧，也无所谓这个。 哎，咱们这样吧，就既然如果说看看大家这个适合结婚的年纪哈，然后结完决定了我要结婚了，我也找到合适的人结婚了，然后恋爱多久才适合结婚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你觉得呢？ 好，你觉得恋爱多久适合结婚，珊珊？ 比如说，我们恋爱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时间的轴的，我觉得。 说， 头3个月那就是甜蜜期呀。每天就是嘴都合不上。 没有缺点，只有优点。 对，满脑 双方的眼中全是优点。 他就是神。 你迟到了，哎呀，你太好了，让我有一丝丝个人的感觉。你吃饭不爱吃，太好了，这样为咱们省钱。然后你看电影不爱看，太好了，就是有自己的关键。哎呀，什么都好。 对，你就是完美的。 你就是完美的。 你是天使。 对。 你是 天，你是地，你是我唯一的神话。You are superstar. You are my superstar. I'm my superstar. OK。 铺垫这么久就为了唱这一句， 对对对对， 累不累我就问你。 蓝莲花啊，紫藤花。 蓝莲花。 对，紫藤花那首歌听过吗？ 没有。 紫藤花，只能心中只能浪漫，只能心中只能浪漫，就啊，也是 SHE 的。 好吧，这头三个月就是你是电，你是 光， 你是唯一的童话。 咱们这样， 每过一个阶段想一首歌。 好的， 好 好好的，好玩了、嗯、啊！ 好好啊， 就是头三个月基本上就这样的。 你是电，你是光啊！你是唯一的神话。 潜心默默说他觉得一年哈、啊，咱们慢来理一下 好好好， 看到一年之前还有什么阶段。 我还潜心默默很积极啊啊！潜心默默很积极啊！你可能在今天找到真爱耶。 有可能，头三个月蜜月期对吧？ 嗯， 恋爱三个月到六个月，就是三个月到半年之前、去掉蜜月期的这三个月， 嗯， 就是这个经过蜜月期之后呢，热情开始慢慢冷却下来的这个阶段啊。除了关心对方在一起的这个美好快乐时光之外呢，也会慢慢的看到对方不知觉的流露出来的一些缺点。 您看看。 嗯， 这爱情人生路漫漫啊，热恋只有三个月 啊， 大家要抓紧机会、啊。 热恋就是三个月，这是有科学研究的 啊，让你的另一半买点什么呀，妥协什么协议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啊，三个月啊， 三到六个月，慢慢的冷却了， 嗯， 应该用什么歌来表现呢？ 三到六个月这会儿 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这会儿应该会在吵架。不不不，这会儿会在吵架、 在磨合期。 对，在磨合期，你这首歌找得特别好、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对， 哎，特别好。第三个阶段，三年啊，半年到两年。 哎，这个就应该是潜心的 这个对潜心默默的一个觉得可以结婚的时 间段。我觉得半年到两年这跨度好大呀，这个啊。 其实我觉得半年到两年真的差不多。 嗯， 就三个月到六个月真的是磨合期。 嗯， 然后三个月时间就会经常吵架嘛，可能一两个星期吵一次，或者一个月吵个两三次这种。三个月时间大家也都吵累了，该吵的 话题就是已经没爱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嘛。 也差不多都吵完了。这个时候如果还能继续在一起，就是我基本上接受你的缺点了哈，我知道了，你是一个不是一百分的人，你是八十分的人。 嗯， 但是八十分的人我觉得也不错。 嗯， 所以我们就继续在一起吧。所以半年到两年之间，一般情况下就不太会出现很大的变动嘛。而这一年半的时间，对一个人的这个基本的了解也够了，包括对方的人品啊、性格啊、兴趣爱好啊、家庭背景啊、人生观、价值观、对婚姻的看法、对婚后生活的看法、对未来的计划呀， 哇，就很详细了， 都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了。 好， 这个阶段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 比较稳定。嗯， 这是用什么歌呢？那种岁月静好的 半 慢慢相爱的感觉， 年到两年 相伴永远的感觉。 想想啊，想想歌，想想歌。 嗯，知心爱人， 这个 暴露了年纪是吗？ 还是朋友一生一起走？ 会不会太那什么？太那个？ 嗯，我想想啊，你有吗？有好的吗？就是、 咱们待会儿再想 好。半年到两年， 关于相爱的歌 好好 是吧？ 好好好 那第四个阶段，也就是这个婚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了。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你能判断出对方是否是你想要的人，这是否是你想要过的生活，是否值得托付终身？你们是否做好了结婚的思想准备呢？就是两年之后的生活。我觉得好像如果到了适婚年纪，恋爱是不能拖太久的。 拖太久就不结了是吧？ 对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太仓促啊。 是的。 太仓促容易离异啊。 所以说这四个阶段，刚恋爱的三个月。恋爱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磨合期，刚恋爱三个月的蜜月期，半年到两年的稳定期，两年之后的一潭死水期。 一潭死水，一潭死水应该用一首歌。我本来想说，今天你要嫁给我，因为要结婚了嘛。 对的呀。 刚才其实半年到两年，我想到一首歌，但是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什么歌？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我的天哪，当然不合适了。 这块总是大家处于一个猜忌怀疑嘛，还在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彼此 那是三个月到六个月猜忌和怀疑。我觉得三个月到六个月用这首歌好了。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 走我 的 泪。 好，不不，你说你想到什么好歌？ 没有什么歌。关于爱情稳定的，关于花好月圆夜。你会唱吗？你记得吗？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好像是那个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老狼的想把我唱给你听适合半年期。请听我想把我唱给你。 来来，咱俩合唱一首这首啊。哎，这个是当时我参加咱们电台比赛的时候，我被淘汰 的 时候放的一首歌。你知道吗？就谁被淘汰就放这首歌。哎，当时我就感觉泪流满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当然会，你知道。就是这首歌当时是大家经过了很漫长的一个比赛，基本比了半年多然后大家经过很多培训啊什么的，然后谁被淘汰的时候，就是他不会宣布谁被淘汰，就直接放这首歌，然后出了你的这个啊在比赛中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就是 缅怀你。 当时感觉就是放一个一个哭，你知道吗？当时大家有些人是孩子的爸爸过来参加比赛，然后孩子就是他都会让你的亲戚朋友家人录了一段你被淘汰的视频。 我的天哪，这么认真呢？ 默默的录了，你不知道。 很催泪呀、 就是。就是当一个男的，就是当时我们有一大哥被淘汰的时候啊， 有一个大哥被淘汰， 然后刚放一那歌，你像老狼那个想。想把我唱给你听，然后出来他比赛那些照片，在宁静久坐的听着，在偶尔也请能听到， 你现在开始认真唱了， 我们知道把对嘴的，然后就出来他媳妇儿那个视频、抱着宝宝说，老公，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应该你已经被淘汰了，但是没关系说我们在大庆等你、说我们在大庆一定会给你继续加油的、什么这种，哎，就所有人都你知道、哎呀，落泪如雨下、这种感觉，哎，特别那什么。 那好吧，那其实今天的节目这个也差不多了，咱们要这样、咱俩送大家这 首 歌好不好？认真的吗？ 啊，你有这，你搜一下这歌有吗？ 搜不了、只能清唱。 好、这个我想把你唱给你听是吧？ 你会唱哈？ 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我不太会，但是我特别敢唱，我特别爱唱。我觉得我让那你别走好不好？潜心默默竟然还敢点歌呢！朱古力豆也来了，说珊珊不就是大哥吗？ 大家最喜欢看这个，你知道？ 来吧，找到了吗？ 来合唱版吗？ 合唱版吧。 来来来，老狼和小疙瘩啊、来，你把电源拉。 老狼和小疙瘩、不是叶贝吗？应该不没关系，两个男的唱什么好嘞？老狼和小疙挺好。来， 别，不是不是， 不 行 不 行，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了。来吧来吧 来 吧，唱吧就唱吧。 来了啊。 起头倒是啊， 哎，跟着这个。 哟，这怎么着？还得等这个伴奏到位。 完美送给大家， 是不是啊？行。 不知道还能不能 听，你要认真唱，我觉得许可唱歌也是属于那种走周杰伦风格的啊。 对，很喜欢听周杰伦这个啊，来了啊。 好。 嘟嘟。 你有病啊！ 哟哟耶耶，哟哟 ，Come on, come on, everybody， 周国有侠，这里是 First Day， 欢迎来到微微一笑很倾城，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The Free Radio，Yes。想把我唱给你啊，第一段是女生。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的开吧。 哎，很不错啊，唱歌啊。 唱给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 路途遥远，我们在 一起吧。我吧，早了， 早了，嘿，刚刚 我把我唱给你听， 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脸庞。 趁年轻，尽情 的 爱吧。 好 的， 亲爱的朋友们， 对，我觉得这时候应该唱一首，你知道吗？咱们活力的，咱们这个频率的歌 啊，什么歌呢？生如夏花呀， 对呀、生如夏花。 这样吧，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大概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最后的时间呢，最后真的送给大家一首生如夏花， 真有啊， 好不好？ 真有啊。 开玩笑呢，当然有生如夏花了。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祝大家七夕节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 明天呢，大家会继续听到一些有趣的资讯。那另外呢，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改变主意了，最后送大家一首非常美好的情歌吧。 什么呢？ 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希望你可以遇见你的那个他。明天见， 明天见。